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咧就開始繁忙。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喺惠里道。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就世界花園。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咁另外啦，將軍澳嘅進日街由於有緊急工程啦，進日街介乎進昌街至到進雲街一段都係全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係要改道行駛。咁提一提大家啦，接近清明節啊，有啲掃霧嘅地方咧就已經開始封路噶啦。咁由而家至到下晝三點鐘，柴灣連城道以東嘅一段歌連臣角道封咗啦。咁而屯門咧就由而家到晚上七點鐘，青新徑同埋通往青松觀同青松仙苑嘅通道咧都係封閉噶，咁大家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你咪成日听咩康康噶？ 成日开到我哋收工为止噶啦，追到咩咁样噶？ 即系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叻女，你又靓女又叻女，你 系啦， 我 咪 就要开。广州 嘅佢 系 咪 DJ 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咩志刚系嘛？ 系志刚，李志刚啊！ 你系边个？ 超 B 啊，超 B 啊！ 哦，超 B 唔知啦，后生一 仔 啊！ 系啊，我系老嗰个嚟噶。 Hello， 你好嘛？ 好靓仔啊你！ 多谢你啊！ 真系听你节目嘅。 哎呀，咁有 taste， 你真系好有品味啊！ 个个都咁有品味，梗系啦，因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一点到三点，美健康 康。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继续有小弟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啊，早晨 PC， 早晨啊， 早晨啊，喂，今日咧讲下一个好去处先啦，嗱，未翻湾区之前咧，赏下花先啦，嗱，今日咧经过广播道啦，你都泊车啦，有见到黄花风铃木啊， 有喎、 啊，有啊，系啊， 系啊，我唔止喺香港见到啊， 系系 系啊，我喺湾区都见到， 哦，咁劲啊，喺边个位见到黄花风铃木？ 我喺江门见到啊， 哦、 因为我啱啱呢个礼拜其实去咗江门啦、啊， 系系系 啊，所以诶。真係好靚， 去交流啊嘛， 冇錯冇錯， 好嘢好嘢， 係啊， 咁啊一陣再同我哋分享去江門之旅嘅一個點點滴滴啦， 好、啊， 因為喺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入面咧，其實大灣區嘅城市江門都係其中一個嘅， 冇錯， 但係往往咧我哋唔係忽略，係小提啫、 啊， 小提啫，即係我哋常常都會提廣州啊，我哋會提佛山啊、 深圳啊、 中山啊、珠海啊等等啦、 啊， 係啦、啊，啊有兩三個咧，我哋往往會褪後咗少少嘅， 講嘅， 係啦、啊，唔緊要， 我哋又講下， 係啦、啊，一阵有时间再讲下啦。讲到赏花啦，咁啊，小弟都睇到好多，即系譬如黄花风铃木啦，喺、 嗯、 自己居住嘅旁边，譬如南昌公园啊，咁啊盛开啦，亦都有嗰啲洋紫荆啊，同埋公粉羊蹄甲啊，呢两样都劲盛开嘅。我啲广州嘅朋友咧都有讲话 都系佢都系唔识分咩系洋紫荆咩系宫粉洋蒂甲嘅、 哦， 但系都系差唔多颜色嘅花喺广州嘅老城区嗰边咧，都系盛开嘅，好靓嘅咁样咯。 我以前都有种花噶， 系系， 我以前小学其实系 keep 住种花， 园艺学会。 类似咯， 会员 系啊，咁所以咧花卉展览咧都系我每一年会去嘅地方嚟嘅。 嗱，今年咧花卉展览咧都系用翻主场馆就系维园啦，咁啊长者免费噶吓，咁啊所以如果啲 其实佢有几年唔同过噶，我记得以前喺沙田 哦有嘅有嘅， 会堂嗰出边咧个海滨嗰个位度 嗰阵时有做过嘅，但系依家就好盛大噶嘛，即系花卉展览，而且花卉展览对上已经去到差唔多1927年，有两三年。冇做到噶啦， 冇错。 有一年系做咗网上嘅花卉展览，咁但系网上花卉展览，大家都知道人比花娇咁样，咁你梗系要去到现场打个靓卡，影下靓相。因为咧，你知唔知道花卉展览咧最好睇系乜嘢啊 ？P C 系系咪佢啲盆景啊，嗰啲摆设咁样啊？ 花就一定好睇噶啦，即系你话哇，今年主调只有几种唔同嘅花啦，但系绣球花依然系重中之重嚟嘅。 系 最好睇系咧啲摄影器材。 哦、 哇！我话俾你听啊，个维园咧，你以为啲花贵啊，啲摄影器材啊，冻结啊，长短镜啲师傅长短镜，部机又用下发哥嗰啲 L 字头嗰啲牌子啲机影下影下，一部 L 字头嗰啲机都起码3-4万元入门级起跳啦。哇！真系睇相机，好似啊相机展咁噶， 不得了、 啊，又连埋脚搞啊！有阵时我都好佩服啲摄影友咧，摄影发烧友咧，真系身水身汗孭咗脚架啦，跟住有长短货啦，即系我哋嗰啲长镜短镜啦咁样啊！我又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影相？ 我中意影相嘅，我以前都影相嘅， 系沉唔沉迷？ 我中学嗰段时间系沉迷嘅， 系 啊，咁但系咧。我记得由一个菲林机转去数码嘅时候呢、我反而系迷失㗎 喎。 係、哦、啊，因为我已经觉得。 晒唔晒相好呢， 係啦、啊、 相片又有啲味精咁样，系咪 点解要按呢下掣呢？即係你諗下，你我哋会由菲林嗰段时间呢影相，我哋要考量地去諗、个光系咁啦。跟住个快门系咁啦。你先决定个构图都系咁啦。你先决定按嗰下 shutter 㗎嘛。 係啊。 但系咧，数码唔系嘅， 因为你影完之后可以 delete， 系啊， 即系可以所有都推到重来，沒就冇咁珍贵啦。你 系啊，所以我自此之后喺嗰段时间放弃咗影相， 系系系， 系啦。咁、但系跟住我都 因为做嘢嘅缘故又要 pick 攞翻个相机，系啦、啊，冇错。咁跟住后屘最后嘅发现就系、是，我放弃咗攞一部好重嘅相机、我觉得留下一啲记录，我将个 concept 由我哋要去揾一个。靓嘅画面，靓嘅构图，变咗我系纯粹系记录。 系 咁买咗一部 靓啲嘅 字头嘅相机啦。点解会拣 R 字头嗰部相机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定焦相机， 纯粹个人意见啊，与本台立场无关啊吓。 冇错，因为我选择咗个定焦，因为好难嘅嘛。其实有讲紧有定焦嘅镜头嘅相机。 咁嗰个牌子我都中意嘅，系啊，影一啲街拍啊咁样。 同埋佢个 CCD 系另外有一只独立独紫色嘅， 系啊。总之影相咧，好似咧少林功夫咁样嘅啊，唔系少林功夫，系武林嘅功夫咁样嘅，有唔同嘅门派， 冇错， 唔同嘅派别嘅，你耍虎学双形咧。我就有太極拳咁樣係咪？即係每個人鍾意自己鍾意嘅嘢啦。總之呢，大家入去花卉展覽嘅時候呢，唔好吹花，唔好吹毀啲花，影還影啊，唔好又掹啊，又摸啊咁樣啦。咁啊，開開心心有個星期六日呢都係好嘅。咁啊，轉個頭呢，請嘉賓帶我哋呢返去灣區走一轉，究竟呢近排啊灣區方面有啲乜嘢嘅打卡網紅熱點啦喎。 好啊，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小弟咧继续请嚟咧唔同嘅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咧湾区入边嘅人和事啦。咁当然咧，有一位咧我哋好好嘅拍档啦，国际品牌及礼仪形象顾问啦，彭顺文啦 ，Angel 啦，已经坐阵喺度。Angel 早晨啊！ 早晨啊！ 系啊，喂，我哋终于可以咧，除低口罩相见之余，仲可以翻翻去湾区嗰度啦。 非常开心。 系啊，真系可以做到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嗱，今日咧你仲带咗另一位朋友上嚟啊，就系呢个咧，Angels 啦，中环时光嘅叫做负责人啦，可以用讲啦，总干事啊，王乐安先生啦，王 Sir 咧同我哋分享嘅，王 Sir 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嗱，点解话喂嗰、那个社福机构叫中环时光，但系有关湾区事啊？转个头我哋娓娓道来啊，但系咧，我先问咗 Angel 先啊 ，Ladies First 啊嘛，系咪先？喂，有冇翻咗湾区啦？已经一个小时生活圈已经构成咗啦，吓、啊，嗯。 当然有啦，我翻个 N 咁多次啊 ，O。 系啊系啊，点啊？玩咗啲咩？同埋有冇啲新嘅打卡点啊？即系我哋啲 fans 都成日话，喂 ，Angel 有啲好好嘅打卡点咧，又话文青推介啊，话哇有啲粉红色好 fans 啊，或者好 girly 嘅一啲咖啡店啊，咁样。好啦，等紧你嘅情报先啦、啊、吓、嗯。 好，今次咧我就唔玩女性啦，因为咧我就有个拍档阿王 Sir 王安先生，咁就做咗我哋嘅总干事，咁就同佢一齐咧大湾区度上上落落，最近期咧，我哋咧就去咗呢一个肇庆，咁、就肇庆咧有一个叫新区嘅地方，亦都揾到一班咧好有力量、好有梦嘅年青人，咁、就同佢哋做咗一啲访问特辑嘅， 系 啊，咁除咗吃喝玩乐之外咧，都真系好正经地做下嘢噶。 系，喂，咁啊，往常你要讲下啦，嗱，原来咧食买玩之前咧，你系想讲啲正经，咁我讲正经先咯。咁呢个肇庆嘅少年梦其实系发生咩嘅故事咧？要点样同湾区对接得到？当然，肇庆已经系一个湾区城市啦。点解会有呢个 project 嘅诞生咗咧？吓，嗯。 其實大灣區咧，咁多個地點咧，我哋就都有識到唔同嘅人啦。 嗯， 咁我發覺佢哋咧，原來係都各自為自己個理想咧，就而奮鬥緊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有興趣想將佢哋嘅故事、奮鬥嘅故事咧，介紹俾廣大嘅聽眾聽啦。 係。 咁咧，等多啲人咧可以藉住分享佢哋故事咧，從中可以學習到，繼而咧就係、不停地咧各自揾到自己嘅方法去實現佢哋自己嘅夢想嘅。 嗯，咁啊喺個過程入邊嗱，過去咧疫情其實都窒礙咗大家嘅一啲交流啦。嗱，其實我估呢個計劃咧，可能係一年之前已經發生過或者萌芽咗，但係大家都係睇住啊政府嘅政策幾時會鬆下綁咧，咁樣疫情幾時退卻咧，咁樣咁喺個 planning 入邊係咪都其實某個形意上有啲延遲咗咧？往常你覺得嚇？ 都係㗎， 係啊， 我哋最近即係香港先至同大陸開始通翻關啦，咁咧就我哋隨即都好急咁樣上上落落咗好多次嘅，咁啊做咗好多事前嘅準備功夫啦，同埋咧就係繼續去睇下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有多啲呢啲類似嘅故事可以俾我哋發掘出嚟咯。 嗯，咁啊，往常講咗一啲啦。咁 Angel 你自己嘅觀察咧，你覺得肇慶嘅年輕人同香港嘅年輕人點樣構成一個少年夢嗰一樣嘢？兩地嘅青年嘅思考模式嘅差異啊，定文化有冇差異，定還是當中真係需要啲時間去接軌咧？你覺得嚇？嗯， 對啊，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咁，成日講啊，我哋香港嘅年輕人上大灣區發展啦。 嗯， 咁你講就易喎，咁究竟大灣區裏面嘅年青人又係點樣發展嘅呢？咁、其實知己知彼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就構思咗呢一個項目啊，想去同一啲大灣區嘅年青人多交流，甚至乎知道佢哋咧點樣去創夢，點樣去創業，咁、就俾我哋香港年青人知多啲佢哋嘅思維，同埋佢哋嘅實戰啊，咁知己知彼咪百戰百勝 咯。咁、我想問個活動咧出嚟係會用咩嘅形式去呈現嘅？係一條紀錄片啦、啊，定還是一個視像啦、啊？係點樣嘅咧？嚇，王 Sir， 嗯。 其實我哋呢個活動咧，其實就係以一個記錄短片嘅形式出現嘅。 嗯。 咁啱啱我哋就開始拍咗第一集啦。 嗯。 咁啊，就呢一集舉一個例咧，我哋係訪問咗一個團隊。團隊裏面咧就包括一位咧電子信息嘅科學家，一個解放軍退役咗嘅解放軍，一個 啱啱畢業冇耐嘅後生仔， 嗯， 以及一個咧就嚟畢業但係未畢業做緊兼職嘅後生仔嘅， 嗯， 咁嗰、那個但係咧佢哋呢一個團隊咧，同頭先我講嘅佢哋所嘅嗰個背景咧。是完全無關的， 係 佢哋做緊工作，原來是做緊一啲地產嘅生意， 哦， 做緊一啲賣樓盤嘅生意， 係係要賣個關子，係咪？Angel 即刻喺旁邊，因為將個內容咁樣完全披露曬出嚟咧，都唔緊要嘅，你可以賣下片花噶嘛，同埋我哋都。節目都涵蓋層面好廣嘅，係啊，同埋呢啲短片都係免費嘅，我知道。咁只係促進兩地嘅交流啦，我深信。咁啊，過程之中點樣睇到少年人追逐夢想啦，點樣成功轉型啦，亦都係香港年輕人可以作為一個借鏡，就係咧好多內地嘅一啲初創嘅孵化器點樣可以成功啦？咁啊，內地啲年輕人政府都推動啦，推動內地嘅香港嘅年輕人翻到去灣區發展，咁有咩資源配套啦？入面可能開間公司要係點？點樣接疊得到？喂，呢啲都唔係咁簡單嘅，係咪先？咁啊，可能睇呢啲短片咧，或者因應你呢個肇慶嘅 project 咧，就可以了解到更多啦。咁樣嗱，今日咧講住咁多先啦嚇。咁啊，下集時間咧再請咧王 Sir 咧同埋 Angel 咧同我。多啲分享啊！究竟呢个 project 嗱，暂时又拍咗第一集啫，你第二、第三集都 planning 会做啲嘢噶啦。咁啊，第二、第三集会大概系点咧？又去翻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喂，肇庆食买玩，究竟喂可唔可以讲多啲先啊？吸引咗我想去先啊！咁样，下集再请王 Sir 同 Angel 同我哋分享多啲。唔该晒， 拜拜。 有一则最新嘅港铁消息。由于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服务受阻，来往天水围至乌溪沙站维持八分钟一班，来往屯门至天水围站维持十六分钟一班车，大家请预留充足嘅时间。 快乐，好瞬间喺书法内伤口。 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服务受阻，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政府计划修例，让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护士在本港执业。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多个工会和专科学院联署向当局反映修例字眼不够清晰，关注是不是切实可行。外界亦都担心把关的问题，能不能够有效监察引入的护士质素。林青又认为，非本地培训护士可能已经在当地获发执业牌照，忘记考试内容并不出奇。出席同一个节目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有私家医院因为人手不足而做不到部分手术，显示有需要填补人手空缺，但他关注非本地培训护士质素参差。尖沙咀一间酒店在星期三晚发生命案，一名男子死亡。据了解，警方调查期间揭发另一宗刑事案件，至今有两人被捕，包括一名警员。警方话前日拘捕两名本地男子，涉嫌私用药物以获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当中一名被捕的31岁男子为休班警务人员，他将会被停职。另一名被捕的28岁男子同时涉嫌盗窃被捕，两人正被扣查。警方初步调查显示，那名28岁男子星期二怀疑在尖沙咀区一间酒店房间内盗去一名男子的手提电话。至星期三，28岁男子在尖沙咀区另一间酒店房间内怀疑同被捕的31岁休班警务人员向另一名男子施用药物进行非法性行为。在法国，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持续罢工，受到巴黎市内堆积大量垃圾。市政府表示，有待清理的垃圾已经达到10000吨。由于堆放在外时间过长，部分已经从垃圾袋之中散落出来。有私营机构提供有限度服务协助清理。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在紧急情况之下，环卫工人应该被强制征用清空垃圾桶，以保障最基本服务。他又猛烈批评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未有离职。由于反对总统马克龙的退休改革，工会发动环卫工人罢工行动已经持续2个星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能见度较低，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有1-2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屯马线嘅服务受阻噶。咁而家来往天水围至到乌溪沙站咧就维持8分钟一班车，来往屯门至到天水围站咧就维持16分钟一班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咁由于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屯马线服务受阻，来往天水围至到乌溪沙站咧就维持8分钟一班车，来往屯门至到天水围站咧就维持16分钟一班车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拜会下究竟啊内地嘅建设系点咧？咁同埋自己捐咗啲钱都想睇下有冇自己嘅名喺度啊，即系直白啲咁样。咁我系有啲期待嘅，不过先系买个高铁飞系有啲难买嘅，我都讲少少啊，因为我系清明节行正清翻去，咁我而家已经系买紧印象之中四月五号、四月六号嗰啲高铁票咧，咁、一翻到去广州东站咯，系啦，咁啊落咗，跟住我要喺叫做佛山嗰边。系啊，去祭祖嘅咁样。好啦，我老家喺佛山西樵山，即系你有听过嗰个西樵大饼咧，即系江苏饼个 friend 啊， 好嘢嚟嘅， 好好嘢，我唔知。总之翻乡下就食呢啲咁嘅嘢咯。Anyway， 咁啊，讲翻嗰个买高铁票啦。咁因为实名制啦，就自己要帮屋企人再买埋啦。咁真系滴住佢哋啲回乡证去搞，因为唔能够上网，我又唔系好识搞咧。咁同埋我都近西九嗰、那个高铁站嘅，我屋企系啊，咁就直接去买咯。咁但系好多门票都已经。差唔多啦， 售罄咗， 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听到嘅话，喂，我都想回乡探亲祭祖，咁我俾个资讯你就系都好紧缺啲啲飞都， 咁既然咁紧缺，我再俾多个资讯大家，系不妨去即系如果真系高铁票系唔够嘅话，或者冇嘅话咧，即系高铁嘅班次唔算好密嘅， 系 啦，不妨去深圳， 系啦，搭翻华爱号， 搭翻华爱号，佢嘅大概其实系半个钟头一班嘅，所以就嗰、那个频密度咧就好高啦。 我都系咁样问，但我问屋企人咧，佢哋一谂就谂高铁，唔知点解咧。 同埋 系 好多噶， 可能知道我出俾钱，可能知道我俾钱啦。 咁系确实舒服啲嘅。 好啦，咁啊，讲下 PC 嘅江门之旅啦。 喺 讲 江门之旅之前，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多一样嘢嘅。最近咧，其实政府咧推出咗一个叫做非足式医道啊。 哦，系。 系啦，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只需要咧，你喺手提电话咧 download 一个 apps 啦，叫做非足式医道啦。 系。 咁你咧就可以完全连身份证都唔使攞出嚟咁样过关。 哦， 系啦，咁点解特登要讲咧？亦都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嘅。 咁但系净系香港关啫，即系回乡证就要照攞嘅。 系啦，即系回乡证啦，即系首先其实过关就系、你香港就可以靠呢个非足式医道啦，咁纯粹一个 QR code 啦，就咁嘟。佢侧边咧就好方便噶。 咦，我俾我睇下先啊 ，PCI 一整咗出嚟。哦，咁好好、啊、即系嘟个二维码就已经过咗关。 系因为咧，其实可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呢个系一个身份认证嚟嘅。 身份认证嚟嘅，系啦。咁呢个咧，其实呢个 app 咧，佢基本上咧系同我哋一个叫做智方便啊，系啦，智方便咧联系咗嘅。所以你基本上咧由download 咗落嚟咧，如果你已经有智方便嘅话咧，基本上你唔需要一分钟嘅时间咧，你就开通到呢、這个非足式医道噶。 咁几好、啊，但系近排我都密锣紧鼓去整紧呢啲认证啊，我都想拜。思求问问下 PC， 因为我都知道你开翻关之后咧，都翻翻内地几转啦。首先咧，我想话我嘅支付系统啦，绿色嗰个支付系统啦，我就绑定咗香港嘅信用卡同埋嗰个银行卡号啦，咁都系中资机构嘅。咁我想问咧个汇率转换咧，我之前嗰一两集有听你讲过咧，就系话 OK 嘅依家，就算你港币同人民币都转换得到，实情系咪咁咧？我想 系啊，你可以基本上喺国内嘟国内嗰个付款码，佢直接。扣你香港钱，但你记住你要喺香港个银包嗰度咯。 香港我有啊，香港个钱包本身我个中资金融机构嘅户口咧、其实都系双币嘅，即系港币、人民币嘅。咁我唔知系咪咁样已经得咯，因为我有少少惊啊，翻去翻到内地嘅时候咧。我惊我用唔到钱啊！系啊，我惊啊！ 我都几肯定系有呢个情况出 现。O K O K， 系啊， 系啊， 所以记住系要绑定咗，即系你而家可以选择系绑香港。嘅銀包啦，或者綁國內嘅銀包啦。 內地嗰啲又要翻去福田，即係我會近啲去啲近啲嘅地方整咗先咯。 係 咪要喺 一定 㗎 啦？其實而家、因為我哋啱啱講啦，其實你香港嘅銀包 已經可以整到㗎嘛， 喺上面用到啦。 係咯，係 啦，冇錯。 嗱呢個咧，大家又可以上網揾多啲資料啦、小弟就用一個實證啊， 係 實證。去话俾你听啊！我会点做？我下个礼拜翻嚟会 update 下大家究竟整到整唔到吓、 大概嗰个认证要两至三日噶， 系， 所以唔好去到嗰刻你先好做啦，要预先准备。 依家在三月中度，我四月头先走，系咪先？有机会嘅。OK， 咁啊，听只歌啦，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等阿 PC 去讲下咧呢个旅程啊，属于江门嘅交流团啦。 土，听到了劝告，世界仍无言，天空有雾，让我这种身高向世间控诉，谁认定我攀不到，一再觅寻。 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就想同你分享一下，我啱啱呢个礼拜咧去咗江门。 系咯，点解会翻咗去江门嘅？ 系，我其实咁啱有一个交流活动啦，系啦，就系开拓紧一个我哋本身搞紧嘅中华文化艺术大使。 啊， 系啦，咁其实我除咗江门之外咧，仲去咗深圳嘅。 哦， 系啊，咁我哋同一啲剧院啊，同一啲合作单位、一啲人才库咧。去溝通緊，點樣可以未來可以再開拓多啲？ 明白。 其中一站咧就係去咗江門。 明白。 我哋仲要係選擇即日來回。 哦， 係啦。 咁我搭高鐵咯喎，江門。 唔係啊，我哋喺深圳開完會啦， 就搭車上去， 就坐巴士上去。 哦， 坐旅遊巴上去。 幾耐到咧？嗱，江門呢個地方我真係唔熟，係、 我由深圳上去深圳灣啦，即係南山嗰邊上去啦。南山嗰邊上到去江門咧，閘唔到啦，即係去到閘唔啦。大概是用了2.5小時。 哦， 哦， 咁當然我回程都差唔多嘅時間啦。 係係係，我、都時間都用得到喎，咁樣係嘛？ 係啊，不過其實原來有另一個方法㗎，係 係 值得分享嘅咧，就唔行深圳上，原來行咧。呢、這個港珠澳大橋咧，可能你個半鐘頭已經到咗噶。 哦，真係㗎？ 係啊，因為原來你港珠澳大橋咧係直接已經去咗珠海中山，跟住由珠海中山嗰邊咧、哦、就過翻江門咧，其實係近啲嘅。 哦，咁呢個方法係你上咗車之後，啲司機先話你聽。 我去到當地嘅時候，啲人先同我講：喂，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咁冇辦法啦，但我其實係要去深圳開會嘅。 係 ，OK， 咁啊，開會嗰啲咧唔使喺度交代啦。冇錯，點樣交流？嗱，食買玩揀一樣嚟講下啦，好嘛、 喂，我首先講咗呢個香草園同大家分享下， 好嘛、嗯？ 即係我發覺咧，原來而家國內咧多咗好多旅遊景點。 係 係啊，咁今次呢個香草園咧，其實係一個3A 嘅旅遊景點嚟嘅。 哦，即係國家級嘅 國家三。A 嘅旅遊景點啦，咁佢有咩特別呢？其實咧，佢係可以容納到大概2000人到嘅學生啦，或者朋友仔去玩嘅，係、因為佢係一個國家認可可以俾小朋友住宿嘅營地嚟嘅，咁所以佢有一啲露營車啊，跟住佢最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呢？佢有幾架火車擺咗喺度， 係話咁癲， 係嗰啲火車咧係講緊我哋以前80年代咧， 係 有啲硬座噶嘛， 係。 系啦，佢就可以俾你感受一下我哋硬座嘅时候系点样生活嘅咧？大家喺度点样分点样瞓啊？ 系咯， 系因为佢应该系一架车厢有66个位啊。 系， 我觉得个感觉几良好啊。 哇，夸张呢个一个车厢有66个位。 系啊，即系一层咧有三张床咁样咯。 系系系， 即系沿到有三张床啦，两边咁样对住。 哇， 系啊，即系以前好旧式嘅嗰种火车，不过而家咧呢只火车其实仲有喎。 嗯， 呢个火车系去新疆系咪咧？ 哦， 系啦，应该系去新疆嗰度咧。 即系依家仲有 上高原嗰个咧。 哦， 系啊，上高原咧就可以坐呢架火车。 系咪青藏线啊？ 系青藏线， 系青藏线，应该系 青藏线就系嗰架火车啊。 几得意喎呢啲， 跟住佢出边系有个大草地，你又可以烧下嘢食啊， 即系玩玩睇睇咁样， 感受一下咯。 港铁消息，由于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服务受阻，来往天水围至乌溪沙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来往屯门至天水围站维持十六分钟一班车，请大家为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同埋继续留意我哋的最新消息。 平静一啲，为咗放假行揽公司，浴室高歌红达一支，大歌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冻啲眼丝，树荫下吹风弹掉烟。 幻想是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 OK 无事，放松拗吐词，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是粉刺，没有精力赶傻事，越懒得理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自轻自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是分子，陈亚明陈乐发豪陈大师，我 OK 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大到火星咁大当是分子，愿每一日 生活一小时。 啱啱讲到啦，都系呢个都系住宿啫。 系 佢里面系香草园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有好多唔同嘅香草啦，然之后自制嘅香包啦、精油喺里面。 系， 仲要系一班台湾人嚟到国内重新去建立整个园区。 哦，即系佢哋建立嘅、 啊， 即系当有一个新嘅发展园区俾你去打卡啊，玩下咁样。 冇错， 有哇几得意，即系几有噱头、啊，其实都 好好。 嗱，我未睇到照片啦，如果睇到照片咧，应该都系一个打卡点，同埋一家大细咧、有机会去到江门咧必去嘅一个地方嚟。 系啊，冇错，整个都系一个旅游区啦，其实嗰个位置。 但门票又收几多钱啊？ 我真系唔知道、 啊，因为你入去交流嚟讲咧，就可能团费包埋嘅， 我就架旅游巴直接行入去。 系啦，但理论上咧，我知道呢啲有几多个 A 咧，就收几多个钱嘅。即系内地，即系小弟都有阵时喺内地嗰啲园景区啊，或者啲叫做国家级嘅景点去过啦。 冇错， 都唔讲得少嘅，一支水出边卖5蚊支咧，嗰度卖20蚊支嘅咁样啊。咁但系你交流啊，应该都成个团咁样。as 一个 trip 咁样去做， 所以同埋佢咧啱啱讲到佢系一个香草园啦，所以佢里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花喺度，咁佢就咧自制咗好多花茶啦，啱啱讲嘅香包啦，甚至系一啲工作坊咧同你一齐去整添，咁你就可以又发挥下自己嘅一啲手工艺啦， 系啊系啊， 咁另外咧其实佢我觉得食都非常好啊， 好听只歌完结今日嘅节目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P 多谢晒，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落魄，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